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哎，大家好啊，又翻嚟我哋嘅蓝天雪地啊。咁今日我哋又有啊，有我啦，呢、這个印第安纳嘅 Win Win 代表啊，阿谦啦。 你已经输咗啦。 总会输嘅，唔会赢晒咁多噶 ，OK。 我哋东岸月火代表阿 Kit 啦。 系，仲有火箭队嘅代表啦，阿 Wilson 啦， 车路士嘅代表夏神， 得好啦，系 好啦，你可以过去第二个节目。 好，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唉，即系呢个礼拜我自己好忙，我先冇乜点睇到波。阿谦谦你点咧？你输咗第一场喎，咩感觉？ 正啦，我就真系有睇嗰场。 我又俾个位你，你而家讲好发表。 我咧就觉得咧，就要尊重下其他球队嘅，我唔可以集集都讲晒流马，系咁依讲少少。 系咁依讲吓。 俾你讲输啊，俾你讲嘅，我哋都讲 少少啦。即系其实嗰场咧，我睇到就系、是、你未睇完第二节咧，你已经觉得得噶啦，你可以熄电视噶啦。即系其实我嗰日放假，我就谂住好好地买个靓早餐啊！先前唔知几多连胜咁样啊，破晒纪录咁样啊，真系正啦！谂住睇下波，点知睇完第二节个早餐未食完，嗱一声想食埋佢就瞓觉啦咁样。俾我感觉咧就系其实佢初段咧已经好早段俾公牛抛开咗啊！ 系咪放弃咧？其实嗰场？ 我觉得喺好比赛嘅好早段已经放弃咗、 哦、 初未系嘅，即系但系佢哋一啲叫做应入嘅波射唔入呢，咁俾对方抛开咗，因为 Derek Rose 嗰日呢手感就异常地好，三分呢系好似炒咗一球就五射四中咁样呢，上半场定点样呢我唔记得啦，总之就哇又入嘅，哇又入嘅，又话先前射唔顺，因为先前 D Rose 出返嚟个命中率都唔高㗎嘛，偏偏对住流马嗰场呢，哇中到插插声㗎， 特别精神。 系啦，中到插插声喎。咁你见到流马班友咧，就好似以为人哋都抛开我哋廿分噶咯，系咁易追下啦，真系抛开廿分，打咗一阵已经。喂，咁追下啦，有一段时间拉到十分左右嘅距离，再俾人抛开之后咧，你见到佢已经唔谂住用太大力去追啊。你会见到流马不嬲出名防守好噶嘛？嗰日系直情好似放软脚步，俾人哋中门大开咁样吸入嚟，完全冇人 screen 啊，啲篮板冇人跳啊，跟住进攻就好似求其怼一球上去啊，咁样即系好似我哋都破纪录啦，即 系 如果继续咁样赢落去，下十年嘅流马队好难破纪录噶，不如个纪录咁难破。 同埋即系俾翻啲位，即系好似啲做 sales 啲交数咧，今个月爆数啊，够 quota 喎，爆少少好咯，唔系下个月老细一阵跌咗数咁话，又话跌数 就话我跌数点算？ 系其实最重要。就因为你请假咧，睇住佢，有出事 斗咪系啦，跟住我都谂啊，真系衰啊！ 盏明灯 啊，真系啊，所以就唔好讲啦。哎呀，既然输咗，好咗之后赢翻场，我谂过咧，如果系两连败之后咧，我今集嚟开节目咧，我就滚窿捐噶啦。系好彩，好彩就威威咁啊，赢翻啊！ 所以头先上嚟食咗个 T 先啊， 系啦，即系可以悠闲啲啊。 而家蔡特人应该容易食咗啦。 咁一嚟啦，二嚟啊 ，Lance Stephenson 又第二次嘅大三元啦。咁啊，我谂嚟紧都一路会有噶啦，佢呢个球员。咁好啦，喂，真系唔好讲流马讲咁耐啦，反而我哋可以讲下其他球队。大家又点睇其他？即系另外，即系都。都打咗十零场噶啦，另外有一啲，譬如我哋上一集冇乜点提到，但系其实因为上一集真系太多嘢讲啦，咁啊 overrun 晒， 系啊， 今集冇乜电，但系唔紧要，系啊，都想讲下其他队嘅，但系喂，我哋喺我哋个 fan page 咧就有人问，喂，今年其中一队啊，即系黑马。其实每年佢走出嚟咧，个样都黑黑地，本身佢个主场黑色啦吓 ，Blazer 咁样。其实兼且咧就今年嘅成绩咧好劲， 异常地好咯呢、這个礼拜。 异常地好，咁佢而家喺西岸咧排第二，十一胜两负一。 系我哋讲紧嘅系波特兰拓荒者啊。 系咁就问哇，点解咁劲啊？咁大家喂，其实对呢队波即系有冇印象，或者话呢一季有冇专登睇下佢哋咧？本身咧呢队波咧真系。喺球星上面咧，阵容上面咧就唔系话即系话好吸引，大家要好想去睇嗰啲嘅。但系佢每年咧，佢硬系有啲时候咧会走出嚟啊，又冇会见到佢个样好似入 playoff 啊，嚟紧又有啲强队打佢又会打唔赢啊咁样嘅。咁所以年年咧佢都保持个黑马，但系咧就兼且都系黑仔嘅。咁你知啦，喂，佢本来抽中嘅呢、這个呢、這个 number one 嘅 pick 嗰阵时。奥顿咁啊，跛脚啦。另外嗰个球员系射手，又系跛脚嘅，嗰个叫咩名咧？一下子 记唔记得边个？ 你讲紧系咪阿 Roy 系 啊 ，Roy 啊，真系我想讲。 你讲 Brandon Roy 系嘛？ 系啊 ，Brandon Roy 又系啊，等一等，喂，未够三十岁，廿几又话跛咗，又话要退出，即系。波特蘭好似由嗰一年我記得好似啦，即係打到入西岸決賽，贏唔到冠軍之後咧，就好似咧就進入咗一個好黑運嘅期，即係一個時期啦。就永遠咧揾到個好球員翻嚟就傷，一揾到個球員又傷，咁打好地地嘅，咁始終咧都係入唔翻 pay off 咁樣。咁大家其實對呢隊波有啲咩印象先？ 其實你講到呢度咧，我諗有個人就應該要好驚咯。就是佢哋去年打起咗嘅尼納特囉。即係你話喂執到個好球員就傷，執到一個人就傷，喂佢去年執到我喎，係咪應該驚呢咁樣。 佢可能覺得自己唔係好球員咪冇問題囉。 喂但係佢個數據就好靚仔喎，你好難話佢唔係好球員㗎。即係一個即係去年啊，即係講到有一字眉又狀元又呢樣又嗰樣㗎嘛。咁但係打完一年之後個 Walkie,啊！出到嚟啊，一字眉就即係除咗條眉比較突出薄埋嘅，即係好似人哋起吊橋咧。我記得當年睇呢、這個 道士 啊，因為我醫院屯門嘅，我成日入屯門嘅。我記得當年青馬大橋咧就係、是、啊一個禮拜入去之後咧，佢條橋兩邊就薄埋薄，唔係即係越嚟越薄越近噶嘛。佢條眉就好似青馬大橋，即係起到臨尾好嗰陣咁就嚟薄完咁樣咧。即係呢樣嘢比較深刻之外，其實舊年啊一字眉嘅佢係咪叫安東尼泰維斯？我真係唔記得咗，就唔係太深印象嘅。但係呢個尼納特咧就哇，即係舊年都叫做打得好出色啦。咁今年嘅數據都仲好靚啦。喂 ，PPG 19.9 喎，4.5 個籃板喎，5.8 個助攻喎、即係呢啲唔係一個二年生，仲要上學期啫喎而家。啊！即係打個咁嘅數據出嚟， 即係而且佢上年走出嚟已經交到，即係呢個數據啊，已經係交到出嚟，已經平均都係19分，跟住啊呢個 6.5 個助攻，咁呢、這個以一個新人嚟講就係、是、喂大佬交足貨啦，你 呢啲唔 係 叫交足貨，呢叫超班、啊， 真係超班嘅啦，真係一 交足貨啫，呢叫超班，大佬一年班走上嚟，佢識做五年班嘅嘢仲唔超班，係咪先？即係你五年班都未必有。即系五年生你都未必做到呢啲数据啦，系嘛？即系 19.9 分、哦，四 点。所以今年你话喂，其实佢嘅数字喺个表现上咧，就冇一凡，我觉得系明显嘅同上年有好大嘅分别。我谂即系 19.9 三分波，上年其实佢都有 36.8， 今年就去到四成啦。咁啊，其余嘅篮板啊、助攻啊，其实都差唔多啊，翻六个咁、啊、 即系磨合咗一年，即系又成队波又再扎实啲咧。 咁呢、這个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另外有个主力啊 ，Average 中文，我想你帮我系搵 应该叫安德烈治，我哋 安德烈治咁 好中意译名嘅，我次次都译啱报纸嗰、那个。即系我未睇报纸译名之前咧，我已经译到一个报纸嘅译名，唔知点解天生冇学过。 我又印象好似直觉系叫艾德烈治咁样。 系艾德烈治、安德烈治都得嘅呢啲，因为即系译音嚟嘅啫。 咁啊，呢個又如何呢？又係其實佢隊中嘅主力嚟㗎喎。 佢係即係叫做隊中嘅得分主力啦，即係最攞分最多嗰個啦。 咁啊，其實對返上年我做咗個表嘅，其實我自己將佢兩年呢嘅 stat 呢拼一拼，究竟我即係佢自己本身係都創咗新高嘅，其實都係但係唔係話喂，唔係話由十分變咗30分啊嘛。咁其實佢都係講緊係21、2分啊，或係而家變咗22.幾啊咁樣。所以你話喂，點去從數字喂我去睇到究竟我係咪有啲球員突然發威或者成？其實我又唔覺得係喎、啊。咁點解會即係今年變得咁犀利呢？ 講到嚟呢度呢，如果我係啲聽眾，我會諗咩呢？你班友仔肯定就似以前做讀書報告嗰啲，睇書頭睇書尾走去做份報告俾我。 係你哋嗰個係。 嗱，所以呢其實係咁嘅，我哋只不過想同球迷 share 下，因為其實喺香港嘅時睇波都幾慘嘅，即係除非你俾錢買個全年 pass 嘅啫，如果唔係 ，so far 你都係 睇唔曬， 就算你有現在台。佢都係揀波俾你睇，唔係你揀波睇㗎嘛。即係其實我哋都係提出咗一點呢，就係、是、其實喺香港啦，或者即係大部分嘅球迷啦，個焦點都未係好叫做好落入呢對拓荒者度啊。即係個成個 氛圍。其實我哋就想大家留意多啲呢隊波啊，最好咧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話翻俾你聽，梗係咁好啦，你哋又唔識嘢啦，我有睇曬嗰啲比賽啊，咁嗰啲咧，我相信呢啲球迷唔多嘅，但我相信嚟緊咧會越嚟越多，因為呢隊波即係因為打十零場就講緊真係見到啲嘢㗎啦。 咁我都有做過少少功課嘅， 同埋 都 係啊，佢想區分，佢想區分我同佢嘅分別啊。 唔係，其實我嘅功 課，我嘅意思係我只不過講， 即係佢睇曬成本書。 阿 Kit 講講，阿 Kit 有啲。 其實我今日即係去了解呢個拓荒者，我淨係知佢 All Star 竟然有一個人可以投票，跟住其中有一個就係拓荒者，你頭先講嗰個艾德烈治啊。 系啦，系啦，艾德烈治啦。 我就覺得奇怪啦，咦 ，All Star 都有得去投票喎，咁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咁佢不嬲攞分係多嘅，艾德烈治。 多嘅。 咁但係佢即係點話？拓荒者咁佢都有一段時間喺度噶啦。咁但係拓荒者突然間今年哇，即係呢個係班霸嘅勝率嚟喎，大佬打咗十零場。 即係平民嘅價錢，但係消耗嘅味道啊嘛，今次。 啊，咁啊，究竟佢其實 咁啊唔係喎？你講佢嗰個價錢其實一啲都唔平喎。佢哋波其實而家係排第七嘅喎， 即係伊曼下。 你真係唔好諗住平平地喎呢對波， 你唔識就唔好以為係平嘢啊！ 有時真係你唔識真係唔係平嘢嚟㗎都。 你突然間令我諗起咧，我早幾年去法國旅行咧，咁啊同朋友一齊去，咁啊佢哋就都唔係買名牌袋，佢哋係買名牌散紙包嘅啫，最多大家 買嗰啲啊， 就幫朋友買，幫親戚買。咁咧就即係有啲牌子咧，原來我哋香港人就識嚟識去嗰啲咧。原來有啲牌子真係我呢啲窮家子弟真係唔識啊！我都係聽下嗰啲 LV 啊、咩 Burberry 啊嗰啲咁嘅嘢啫嘛。 剩啲嗰啲， 原來有啲名牌咧，我哋聽都未聽過嘅。我個我哋班朋友成班都未聽過嘅。跟住我哋跟住個地址去揾，哇，貴過你嗰啲咩 LV 啊、LZ 啊，真係貴過多多聲啊！一個咁嘅 A4 細個 A4 紙咁嘅手袋啊，幾皮嘢。 因為 handmade 啊嘛，嗰啲。 哇！真係，即係所以話咧，即係佢 呢對。 佢唔係焦點咋，即係佢唔係焦點，唔代表佢唔貴咋。 人工嘅排第七㗎，所以 即係佢 咁樣講，其實佢唔係差銷價錢㗎喎，佢唔係超嗰價錢，打 即係應該仲要好啲㗎喎，應該可以。 而家只不過係即係啱啱煮翻有啲味道咯。咁其實又唔好完全有掉。 即係我知啦 ，promo 做得差。即系 promo 做得差，系啲，即系原来对波有料嘅啊，而家煮都系好味嘅，但系唔识喎，人哋唔识 ，sorry， 人哋唔识，香港人唔识嘅啫，你蛋挞几好食咁，我人哋唔识嘅啫。 我谂唯一 下队先得， 有个理由，因为你每一队你始终咧，喂，我哋虽然话唔系好中意，哇，一队波有咁孭晒啊，好似安东尼嗰啲咁，但系你冇一个呢有叫做星味嘅球员咧，大家系的而且确系冇咁注目嘅。 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你。入唔入到季後賽呢？如果你下下入唔到季後賽嗰個舞台呢，譬如話四強咁樣呢，人哋究竟會唔會再睇呢？ 我反對你呢個講法，我覺得湖人今年就算入唔到季後賽，啲人都會繼續睇湖人。 但係個問題係因為 睇緊湖人， 佢入面有個星㗎嘛，即係你有星之餘嘅，你仲要係入到成日入到季後賽嘅話，喂個舞台唔同咗㗎嘛。你明白，即係發揮嘅嘢。 所以其實佢哋一路以來真係我相信個班主咧，大佬都俾到咁嘅價錢咧，佢都好唔鋸喎。 佢為到事入唔到，去作下福咯，去作下福可能好啲啊。 係啊， 佢爭啲錢去作福。 但我唔知道，因為其實咧，佢就算係我不如講一講點解咧，有啲 你的功課 我啲功課做咗唔講出嚟、 啊，要數出嚟，我睇曬成本書㗎、啊，我睇埋人哋嗰啲讀書報告添啊！ 我淨係見過睇啲雜誌封面嘅啫，其實咧，喂，咁啊有三，即係我睇翻啦，佢哋分析咗美國嘅一個啲球評家，分析三個理由啦，點解今年咁勁啦？咁其實咧，一般嚟講唔係個個睇好佢嘅， 係 其中有一個頭先講咗，其實球員一個原因啦，咁大家只要佢哋話哦。佢保持到嗰、那個呢、這個人腳啦，健健康康，又係嗰啲老土嘅説話啦。喂，如果佢健康嘅，同埋今年嘅人腳哦 OK 嘅，保持到翻呢個表現咧，其實佢喺西岸咧係會有呢、這個一定嘅爭標力嘅都。咁但係另一方面唔睇好佢咧，就話喂上年其實咧睇頭十場波，話今年好勁嘅，其實頭十場咁佢輸一場咁樣啦。咁但係咧睇翻佢對嘅對手同上年。我投咗十場波係有啲分別嘅，因為上年咧其實打完投十場咧，佢得勝率係 50% 啦，五嘅。咁今年咧其實你睇到哇，而家啱啱打埋今朝早咧就九連勝啊嘛， 係啦。 啊，咁今朝嗰场波我专登去睇嘅，因为就系因为啲球评咧就系咁讲，就话切佢今年嗰、那个嗰、那个赛程啊益咗佢哋，所以今年咧你佢见到佢话走咗出嚟咯。因为今年对过啲咩咧？其实我又觉得未系佢哋讲得咁夸张嘅。第一场 即系嗰啲球评家就觉得佢先对啲球队渣 系啦。其实因为一嚟咧就对丹佛咁啊赢啦，咁啊丹佛都唔算系劲队，咁 OK。但系第二场圣安东尼嚟嘅噃，就系赢呢个圣安东尼十分嘅。咁输嗰场系咩咧？跟住系输俾 Rocket 嘅，啊咁嗰场输咗。跟住落嚟咧，嗰几场对咩咧？连续两场对呢、這个 Kings 啦、底特律啦、呢、這个 Phoenix 新啦、波士顿啦，多很多啦、Brooklyn 啦、密尔沃基。喂，咁你数完一扎，咁你觉得？佢贏係同埋頭先我講咗啦，我俾得咁多錢你唔係呢啲隊贏唔到啊嘛，係咪先？咁啊，所以我今朝早我專登去睇呢一場波，就係、是、咧拓荒者對 Chicago 呢個公牛隊，因為公牛隊話曬都有翻咁上下實力啊嘛。我話如果佢贏得到呢一場咧，咁起碼即係 證明有啲嘢啦。 啊，證明有啲嘢就唔係純粹係哇係個賽程好嘅老手。好多隊走出嚟，喂，對住啲渣隊啊，都會死㗎，我都話。 你睇下熱火咁啊，對住塞爾特人啊，塞爾特人都輸啊。 話曬人哋都塞爾特人叱咤過嘅，有個舞台嘅。 冇嘢㗎，遲早有一次咪見到勇士啊，或者拓荒即係輸俾嗰啲。另外一啲爭標隊伍咯， 可能輸俾山貓啫嘛，冇噶。 係啊，咪巫師啊嗰啲都可以輸㗎，係咪先？ 咁啊係， 唔係，但呢句焦點都係抽嘅嘢啫， 都係抽嘢，都係抽嘢。唔緊要嘅，輸得弱少少咯，輸俾弱隊都唔緊要，輸得弱少少就真係。 唔好， 好啦，我哋唔好。 總之唔好你只牛撞死咗只馬，但係就拓荒贏咗。 咁啊，頭先講翻咁都要對一對上年咁樣佢哋打過啲咩咧？上年點解五五咧？就喂，上年其實佢一開頭就已經對呢個雷霆啦要。又对特拉斯啦， 哇 快艇啦， 哇 咁之前都撞过呢几队，咁亦都输咗俾英队，亦都输咗俾 Phoenix 新嘅，即系 上年系难抽啲嘅，即系 compare 个 开头系难少少，咁上年虽然开个头咧，可能但系我觉得都唔叫好差，五十五十，只不过今年就直接爆咗出嚟啦，咁呢个其一嘅，咁我所以个赛程我觉得可以再睇落去，咁但系你话系咪去到纯粹系因为赛程咧？咁啊唔系啊，第三个理由就出嚟啦。其实今年佢嗰个后备兵员咧就好咗好多嘅，因为上年咧佢话佢嘅后备兵员咧真系好弱，佢基本上咧个后备咧其实得分能力咧系好低啊。咁啊，今年嘅換咗啲後備啊嘅球員啦，同埋咧加咗盧比斯啊、Santa 呢啲咧，其實令個整體嘅實力咧就穩定咗。咁所以咧得出嚟咧就係話，哦佢嗰、那個大家佢分配咧都好好啊，因為佢純粹頭先講過啦，喂佢嗰隊波有其實一陣都講到佢兩個球員咧。但頭先我頭先講嗰兩球員啦，呢個阿德利治啦，同埋嗰個叫做咩話，中文名即係中文 尼納特， 尼納特係啦，咁都係咧接近20分喎，兩個都可以有。 係啊，咁另外仲有兩位球員都一樣有雙位數得分，即係其實佢哋嗰四個球員有雙位數得分。咁啊，得分點多啦？我哋一陣，我哋今日晏少少都會講話，即係今年其實啲球隊嘅得分點咧係分布得平均咗嘅。係啦，打得好嘅球隊咧都係有啲平均啲嘅得分點。我哋一陣晏啲會再講嘅。咁啊。都希望球迷就繼續留意下呢隊嚇，即係冇乜名氣 ，promo 做得唔係咁好，咁但係個成績就原來咁好嘅球隊啦。 仲有啲改善咗嘅喎，我啱想講埋，啱啱係因為呢個禮拜嘅事， 係 佢之前咧拓荒者作客咧係好差嘅，今年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其實咧佢哋連續就作客咗四場，贏曬嘅係。咁、我覺得的而且確係對波係調整過，咁因為作客贏唔贏咧咁。當然一來咧，就要體能好緊要啦，咁同埋咧佢心理質素好緊要啦。我覺得如果佢哋之後睇作客個表現，如果佢哋都係有一個穩定嘅表現出嚟咧，我覺得佢哋應該係喺個體能同埋喺心理上面都調教過呢度。 係 咁啊，我哋希望其實都唔想打嚟打去得嗰幾隊，我始終都想阿波特蘭咧，其實希望佢今年都入到個 playoff 咧就好啲啦。 咁啊，如果佢即係 keep 住而家呢個走勢，即係唔好話要行到尾都咁勁啊！即 係 只要唔好太走樣嘅話咧，應該 OK 嘅。 入場券都應該攞得到。 同埋啲球員其實都後生嘅，都係講緊，譬如阿德智28歲，咁同埋頭先話嗰另外嗰個阿 Lina 都係講緊係新人嚟嘅， 二年生 嚟嘅。 咁對波其實都後生嘅，所以我覺得係有潛質㗎。 咪季後賽言之尚早啦，咁但係即係健即係嗰啲又係嗰啲老生常談，即係健健康康嘅話，即係其實呢隊波係前途係有嘅，即係好睇到好光明下添啊！ 嗯，睇下機會幾時有啦。 喂，另外咧講完光明咧，我想跳一跳啊，即係大家 黑暗 啊， 睇埋 係啦，我就啱啱想講大家吞一吞個瞳孔先，如果唔係咧，突然間轉得太快咧，轉得太快吞唔切咧個瞳孔，我就想講到好黑暗啊。喂，我想問下大家， 田山啊， 我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先，你哋讀書叻唔叻啊？ 我唔叻啊， 讀書唔叻，唔叻，阿生叻， 我唔叻 啊，唔叻係太好啱嘴型嘅啫。 睇下你覺得， 我小學咧， 首先一樣嘢喺邊度學校先？如果譬如話你喺黃仁入邊考第尾嘅，咁 嗱我自爆先啦，嗱我小學咧就讀名校嘅。咁啊，讀書係精英班嘅，因為我貓嚴嘅，99分打攞 pat 嗰啲嚟嘅，咁我就好叻嗰啲分數。咁但係中學咧，阿媽估唔到，因為條題目阿媽都唔識噶嘛。咁啊，即係哎呀，得啦，阿媽自己搞掂啦，我咁啊，自己搞掂得下咧，就每況愈下啦。咁啊，去到呢個中六之後咧，就哇攞咗人生史上最低分嘅一份試卷。我想問你哋啊，唔計交白卷啦，真係去做份卷啦，你攞過幾低分咧？你攞幾低分有冇印象？ 我真係冇乜印象。 冇啊，我喺英國讀嘅，所以全部都係嗰啲 A B C D 咁。哦 ，A B C D 咁即係冇啦，你一定冇得玩我呢個遊戲啦。你攞過幾低分咧？ 我好似九分啫 ，physics 因為我最 攞過九分 ，form 幾 form 幾嘅時啊？ 好似 form three。 form three 啊，我攞嗰份卷係咩咧？阿 Wilson 攞幾 分？負分。 唔係零雞蛋都冇咁正啊！我攞七分，因為我打開份題目，我淨係識第一課嘅嘢，我仲記得係呢個 math and stat 啊，即係中六嘅統計學。系啦，我净系有上第一堂之后咧，我已经冇上堂噶啦。咁我净系识第一条，嗰条咧就七分嘅。我做七分就即系我起手一次， 一次中 咗，系啦，即系。但系你打中咧系 100% 嘅。 你上场嘅时间得两分钟嘅啫。 最惨系喂你冇 MC 喎，即系冇得撞噶楼下嗰啲。你楼下唔识咧冇啊，冇得写。 清 洁 分 就系 唯有整个清洁分俾佢。 写就净系写咗嗰条题目就七分就七分啦。好啦，我想讲系咩咧？就系、是。100分里面攞7分，而家边队球队做紧呢件事呢？唉，真系悲哀，就系、是、西岸嘅犹他爵士，佢哋而家嘅胜率咧就讲紧系1-13，咁啊胜率咧就系 7.1%。 冇啊，得偿所望咯，佢应该系可以抽到一啲好好嘅 喺另类真标组系领放喎，因为 佢系 领放啊！喂，尾二嘅帝王队都有36% 啊，大佬。你7.1% 真 系冇得输，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啦，真系你打即系都系做份工啫，运动员做到咁冇得心机嘅真系。 哦，士 气 会继续沉落去咯。 定一话唔系，定一话已经去到一种嗰啲叫做咩咧？歇斯底里嘅状态。耶，我哋有输啦！耶， 入去耶，有输正咁啊！ 应该如果假设佢系真系另类争标组，系即系搏呢个新授权嘅话咧。佢咁樣打法係理所當然嘅，但係個問題係咧，有冇咁核突咧？我如果係一定要去到咁核突，真係要爭到咁盡嘅話，即係去到即係為咗個新授權，你可以去到幾盡咧？咁樣個時候咧，我諗個教練，無論個教練又好，個班主又好，已經講曬俾啲球員聽，嗱，今季咧，我哋真係 hea， 真係玩。真係另真標組嚟㗎， 或者唔係，或者係都有啲好積極嘅嘢可以做嘅，即係譬如我哋已經瞄住咗，我哋係要下一個邊個球員㗎啦， 係啦， 我哋度定個戰術，等佢嚟，即係已經砌定個拼圖， 即係連傳媒都話俾你聽，就係爭呢個位啦， 係啦，我哋執定曬其他嘢先， 係爭兩個位啫，就係嗰兩個啦， 就要呢兩個咁樣，唉，真係捱成年喎、啊，大佬，而家先11月啫喎，點搞？ 好難打喎、啊、呢份工㗎， 即係。不如咁樣啦，大家又估下佢哋個 percentage 最後個得勝率完咗，即係呢一季，即係唔好話 佢 一定入唔到季 咯， 真係佢一定入唔到季後賽㗎啦，就係、是、喺個即係呢一季裏面個得勝率 會唔會破到紀錄啊？ 我估都有 15% 嘅，去到埋尾，即係 咁高啊！ 唔係咁唔係你去到季尾又有啲球隊就費事受傷啊，成啊 咁 嗰啲啦。 好啊，咁我估高啲咯，18咯。經理咁講， 即 係好有道理。 唉，仲成年啊，唔係我覺得球員啊、教練 其實騎士嗰堆會睇住佢咯，因為騎士個紀錄未俾人破。 騎士係嗰年 輸噶嘛， 係啊，好低啊， 輸噶嘛，廿幾場。 我覺得嗰樣嘢係都 但係佢真係 得常所望喎、啊。 喂， 真 你可能球員唔係話最大嘅壓力唔係來自波士，喂，波士都知道今年咩事㗎啦。如果落咗 order， 即我哋假定咗佢落咗 order， 而係喂你買咗飛啲球迷，喂。我買飛入嚟，我唔係睇你另外增標㗎嘛，我做咩要買飛呀、啊、咁不如你增標之後。 球迷總會有一個希望㗎，總會有一場嘢。 可能呢即係如果譬如話係嗰邊嘅球迷呢可能係有一樣嘢嘅特別嘅服務嘅，就係話你 特別服務。 特別服務係咩嚟㗎？ 你嚟得我哋嗰度睇，雖然呢價就冇得減，但係呢假設你見到輸波嘅話呢，我哋有免費嘅心理輔導俾你哋嘅。咁樣又唔同喎、 啊，即係贏波人哋有漢堡包食，輸波都有。 唔係，我覺得應該啲港鞋去睇下波，即係著住猶他件波衫去睇下波，感受咩叫挫折。 咁我相信， 但係佢哋邊幾個係有啲咯。 耶！有啲港鞋冇乜廉恥嘅，有啲小朋友真係冇乜廉恥嘅。耶！我有零分。 一睇佢個 roster， 我真係冇一個球員識，我唯一識嗰個咧。其實就係阿謝法臣咯 ，Richard Jefferson 咯， 謝法臣啦，都算叫做， 我唯有 識佢啦。 咁但係佢都唔係話當打噶嘛。 有個方法可以起死回生翻少少嘅，咁就好簡單啫，請翻兩個名宿出翻嚟復出打翻幾場。 即係揾阿萬隆同阿斯多動出嚟。係 啦，咁樣起碼喂有人氣先啦，起碼大佬哇！ 咁啱喎，即係正如我講話山貓嗰啲林 九啊， 林 十號啊， 林執笠，梗係揾佐敦出嚟打兩嘢，即刻坐爆個場啦。 係咯，即係咁樣。 黃亞丁，黃亞丁都話： 喂，起碼有個堅力先啦，大哥啊，又 即係陰功。 但係老實講，由他你就即係輸到趴，都其實咧冇乜人講嘅，因為。即係大家冇期望嘛，咁即係上個禮拜其實有講過，就係另一隊東岸呢個頂頭即係另類爭標而家變咗大熱嘅，就係網隊啦。啊，網隊到今時今日，我上一次我冇記錯，呢、這個禮拜未贏過波，咁啊而家係三場贏緊三場，跟住輸咧輸八場咁樣， 輸九場啦， 輸九場， 四分一嘅勝率 25%。哇！嗱，呢隊又唔同頭先嗰隊喎。 起碼呢個有二字頭喎、那個。 唔係，但係你呢隊係唔係 呢 隊唔係燒鵝價錢啊？大佬魚翅嘅價錢喎、啊。 係頂級翅添，仲要係 天狗翅嘅價錢。 天狗翅， 我上 排第一， 仲衰過碗仔翅喎、啊。而家 我上嗰集都講過啦，咁樣舊上一季。呢、這個湖人咪又係好勁，啱唔啱先？啲人腳咪粒粒聲。 但係佢， 但 係 湖人 有啲唔同，佢有啲唔同。的而且確，佢傷到真係做咩入去好似入醫院咁樣，一個二個一入去。 Vibu 佢啱啱嗰場係四個主力冇場。 係咯。接力，我入醫院。 阿星，接力。 喂，到你咁啊！ 仲要喎，湖人唔係所有星都入曬去，入曬廠喎。佢哋真係有落場打㗎喎、哦、都係咁樣嘅成績喎、哦、大哥。 喔、哦、兩隊我都不嬲都唔鍾意，所以你儘管踩我只會後面支持你。 佢只會後面接力總計。 唔係，只不過都有少少。 我見下薩特頭先即係佢咁樣喎、哦、佢咁樣我見你好大力咁我想話俾你其實我企你嗰邊嘅。因為我咁啱坐下薩特對面呢嗰股殺氣呢好虛弱。跟住我諗咗埋。其實我都唔係布魯克林嘅 fans 啊。 有啊嘛，但係其實對波咧，真係好明顯啊，有啲數字走咗出嚟咧，係好明顯講俾大家聽，對波真係太老啦。因為咧，原來咧佢喺用四節嚟打嚟分析咧，佢對波咧，咁當然啦，即係最差啦。但係其實佢頭一節咧，以頭一節嘅成績同表現咧，其實佢咁多對波咧排第十嘅， 係 去到第二節咧就排19，去到第三同第四節去到咧。就係27-8㗎啦，已經係。 哎呀， 咁即係話 體力上唔得啦。 再鋒利啊，都有。 嗱，你如果淨係分上下半場，其實上半場即係整體成績，因為一路有睇佢，佢話其實佢上半場嘅成績啦，係領先，即係打完場打咗半場咧，領先嘅場數係多過輸緊嘅場數。佢打完 first half， 其實咧佢整體嘅成績係排15㗎，跟住 second half 打完成 就 打嘢啦，成場咧就埋30，咁好明顯點解下半場會即刻墜咗落咧？咁佢梗係冇電啦，對波。 我覺得係真係 好明顯嘅， 即係年紀嘅問題啦，即係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咧，即係等於呢一個問題。但係 冇辦法啦，即係、 啊、你要記住，廉頗同黃忠喺中國歷史上係屬於少數，大部分老咗之後都係出到去就唔掂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少數，唔係同埋即係佢哋其實我覺得已經好勁啊！喺佢哋其實球員嘅晚年都發揮咗噶啦，上兩年都打得唔錯啊！但即係你冇理由仲要佢哋嚇，即係捱到咁嘅樣，仲要兩場波上咗兩場。基本上我一系擔心佢，基本上係 仲有70场， 仲有咁多場波，一開季已經傷到咁啦，咁其實都接埋都得噶啦，已經係。 冇、嗯、咯、嗯，俄羅斯人最中意使錢噶啦，咁啊使下錢咯。 俄羅斯人佢真係錯曬啊！ 唔係佢話三年來增標，話今年俾佢增到啦，另類增標組， 即係話正。佢話唔知咩叫豪華税，唔知咩豪華税唔緊要啊，但係問題你知道咩叫醜啊嘛？你掟咁多錢出嚟啊！之前我相信啦，我相信我係如果有錢撈廿文廿武買咗對波啊，點啊？成日掟好多錢啊，睇住幾件，點知哇咁樣我點敢同啲 friend 講啊？ 教練位就嚇嚇 ，Jason Kidd 唔知過唔過都2013嘅咁係，我懷疑啊。 Jason Kidd 咧就。 即系农历新年都问水啦， 俾 圣诞节唔知得唔得？ 圣诞节都问啊，我觉得 圣诞节都问啊，真系。 圣诞节系圣诞前后啦，咁后啦，都系一个几热门的炒友嘅季节。 因为炒完放下假就可以换下人准备下。 系咯，即系同埋兼且咧 ，Boxing Day 啦 ，Boxing Day 之前咧就俾封信俾你，跟住咧 Boxing Day 你拆开咧 Happy New Year 啦，咁就。 唔系老实讲，我其实都真系放假啦。除咗伤感地，我系一心想搞波啊，冇得搞。都系禮物嚟嘅，大佬，佢賠埋啲錢俾你，你又可以走咯，幾開心。咁啊，所以同埋其實有講過啊，已經有幾個咧人選咧，後面已經自尋啊，會唔會揾係頂 有潛力啊？ 即係有潛力，已經傳媒已經喺度報道緊 嘅。係因為有幾個即係以前打得好好嘅呢個教練喺阿 Marky 度噶嘛，雲恩迪教練啦，之前啊小將軍， 而家雲恩真係好出名。 啊、小将军啊，边个咧？我成日都唔记得啲名嘅咧。之前打马刺嗰个叫做 啊，你想讲边个啊？你想讲边个？ 马刺之前个小将军叫咩名啊？英文名 啊？罗宾逊 系罗宾逊啊？ 系 咪罗宾逊啊 ？Anyway 啦，总之其实喺个市场度咧有几个 做教练咩？ 之前就有 咩？ 有 大卫罗宾逊做教练咩？ 唔系大卫罗宾逊， 唔系大卫罗宾逊。咁我唔知边个，我唔知边个。 我一阵查翻个名。咁最紧其实有几个咧好出名嘅教练咧，就喺个市场嗰度随时就等你执嘅。咁变咗阿斯辛杰都即系好问噶啦。 闻到鱿鱼香。 好似今日嗰场咁啊，老实讲，你输还输，唔好输卅度啊！你一输卅度，老实讲，对波真系好即系。唔係純粹技術上 增標組 嚇，唔係技術上分嘢冇理由喺NBA 哇砰砰聲， 一面都係陰功真係 嚇，三十分你其實冇乜咁樣搞法，所以 我都講唔到落去啦，我哋轉個頭翻嚟再講第二節，講第二節， 好慘， 真係要唞下氣先啦，真係好，一陣見。 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係 Gory Hunter。曼聯佢號稱係世界上最偉大嘅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慢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星期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慢大联盟。